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欢迎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云云。今天我们欣赏的精彩好歌有孟庭苇《新的旅途》。韦伯弦子不得不爱，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那英梦一场， 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 刘德华练习， 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 迪克牛仔演唱的放手去爱， 放手去爱，不要逃。 黄征羽泉奔跑，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孙燕姿带来的《嘿朱迪》。伍佰《挪威的森林》。 你说真心总是可以唱透。 刘若英《听说》。 忙碌中还有感动。 周杰伦《七里香》。 这等你的滋味。 蔡依林陶喆演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嫁给我好吗？ 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春天花 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我终于看到所有梦想都开花。 韩红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一起舞蹈。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孟庭苇的老歌《新的旅途》。 不易埋伏。 要看清楚，不会再有爱情冲突。 我们来听李健演唱的《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歌，由李健谱曲，延续了李健一贯的音乐风格，是李健和传奇的词作者左右的再度合作。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

千千阙歌，千千阙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听到的是那英演唱的《梦一场》，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刘德华的《练习》。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妻子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回到医院慢慢治疗，之后病情有了起色，并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故事而创作的。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走进

对你的爱情没法语，爱侣有诚意，这一生永不变输。然后让你心空虚意，我以爱情为你治，你我 一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我想一想的快疯了自己。如果一秒是一天的印记，我已过了七个世纪。夜夜都梦见你奔向我的怀里，说今生我们再也不分离。而醒来后你依然没有踪迹，思念浸透整个身体。如果爱犯了错，注定要忍受寂寞。如果错要承受结果，我宁愿面对不要逃避。哦，这个世纪陪伴过记忆，我恨自己怎么就丢了你。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不美，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哦，这个世纪全都是妒忌，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我想你想得快疯了自己，如果一秒是一天的印记，我已过了几个世纪。夜夜都梦见你奔向我的怀里，说今生我们再也不分离。而醒来后你依然没有踪迹，思念浸透整个身体。如果爱犯了错，要忍受寂寞。如果错要承受结果，我宁愿面对不要逃避。哦，这个世纪没分离， 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某几个世纪全都是冬季，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我宁愿长眠。某几个世纪泪滚过记忆，我恨我自己怎么就丢了你，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某几个世纪全都是冬季，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天华演唱的《七天七世纪》，接下来青青雀歌这一时段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林忆莲演唱的《激情》，迪克牛仔《放手去爱》，田震《谁为我停留》，黄征、羽泉演唱的《奔跑》。

空，纷飞冷雪扑遍各冰冻，雷雨浇湿悲伤的眼中，心中泛着旧日断肠梦，让往昔消失于风雨中，即使以往片段更伤痛，让这凄凄清清的冷风吹走旧日退丧旧梦，不会懂心痛，失意中悲愤中谁会懂，难道世上全是这样全被你操纵，越是逃避越是情动越伤痛，不信此生忧郁伴神再失意空洞，仇恨震动全部似沙空，刀光背影风声与圣战相拥，仿佛这刻心中旧憎念已转悲了冬，难道世上全是这样全被你操纵，越是逃避越是情动越伤，再失意空洞，仇恨恶风里边震动全部似沙空，刀光背影风声与圣剑相拥，恐怕这刻心中就憎念已转悲了冬， 是否心意相连，地球生生世世

爱，我总算学会了 轻轻阙歌，轻轻阙歌， 去爱，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动，尝试爱过几个人，面对爱也诚实。 旧日恋情的歌曲来自于刘若英演唱的《听说》，这里是青青阙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汪峰演唱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那一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浸在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弈结束再见，

间四月，仅四天，听听鸟雀轰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今天千千阙歌的春日主打歌，为您带来的是小齐、任贤齐演唱的《春天花会开》。 春天花会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总是假装不经意经过你家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身影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摊开。慢慢期待，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春天花会开，鸟儿 千阙歌。 绝望，不去想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给我 韶涵演唱的《隐形的翅膀》。到这里，今天的千年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明早五点到七点，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精彩好歌：孙楠《风往北吹》，卓依婷《外婆的澎湖湾》，王杰《回家》，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张学友只想一生跟你走， 带着泪流很想一生跟你走， 曹猛失恋阵线联盟， 你这半心爱他心里只得一个他， 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只是没有如果， 王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爱情三十六计，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 孟庭苇把思念寄托远方， 把思念寄托远方，告别过往， 李健传奇， 生命是你在天边， 叶倩文明月心， 我等待我等待等待黎明快乐，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年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钟镇涛演唱的老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是云云，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年阙歌》，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明早我们再会吧。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